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还有我 Cathy。 好的，马云终于退休了，可是这关我们什么事 呢？对呀、啊，关你什么事呢？人家终于又不是你去接位子。 马云退休了，我说，哎呀，这个今天咱们说马云退休，哎，但是退休了关我什么事呢？他这个 音乐还这么欢快。 没有，其实马云他有一个励志的点，我想朱明奇同学可能是这个感同身受。 什么呀？ 励志点在哪儿呢？你知道 他长得 没有？咱不怕那个叫什么路短啊？咱其实都是学文科出身的。我说实话，我小时候也挺出数学的。然后这个 马云高考这个数学只考一分，这个我还是比他厉害一点。 他平常也就考二十几分，最高分可能。然后 你想暗示什么吗？ 没有，结果他说虽然我这个数学考这么点分，然后我也不懂技术。你看啊，我们这个 对呀， 外行可以领导内行，所以呢，咱们得励志啊，说不定咱们这种数学盲，将来有可能成事儿。 所以说，像朱明奇这种数都数不对的，可能将来是会大红大紫的。 对，而且你看，又是你 们 杭州哥，这个杭州儿女的优秀代表。 这个马云，我。就像樊素所说的这样，你说人家搞这个互联网的网络，这是人家又不懂技术，这个数学，当然数学跟这没什么太大关系啊，但是数学也不太好吧，那你说他什么地方厉害呢？哎，这个有一点你必须得承认的，马云的英语很好，对不对？马云虽然说这个，你看他的这个传记里面，他上的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上的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学校， 哦，是吗？ 对。 对啊，他上的这个杭州那个师范学院，以前就在我家边上，就在我家边上，我经常这个钻狗洞进去打乒乓球什么的。我不觉得这个学校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校啊。那这个马云呢，他说他当时其实考的是一个专科的分数，但是呢，这个学校的本科没招够啊，于是呢就把他招上了本科。好，但是马云这个还是有两把刷子，他英语真的非常好，就是说他的英语就好到说，虽然他数学只考一分，数学曾经只考过一分，但是他仍然能够在学校里面大红大紫，当学生会主席。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印记，就是马云在1994年的时候，94年还是95年，第一次去美国。那个时候就是能够所谓出门开眼界的这个中国人是不太多的。那个时候最大的，你从我们现在倒推来看，这个事情有一个什么印象呢？他见识了互联网。94年的时候，互联网，你想94年的时候，互联网是一个什么意义呢？就是那个时候，贝志诚在用互联网救朱令的命呢，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真的国内电脑，那个时候电脑都不叫电脑，叫危机，对不对？ 对， 危机。然后你说 586486、 那恐怕都还没有什么586486、都是很就是绿屏幕的那种。那个时候接触到这些东西的，跟马云的英语好，这个是有绝对大的关系。 但是只是在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学英语证明你有远见，现在就真的不是。 关键还是得会忽悠吧，就他口才好。因为你看他见识到了这种所谓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他回来之后他能蒙人，你知道吗？他就给你编段子。他说比尔盖茨说过了，这个玩意儿将来可以改变 人类。比尔盖茨说没说过呢？你这个就不知道。 他后来自己承认，他说其实比尔盖茨根本没说过，我这个是瞎编的。但人家一听就信了，说哎，比尔盖茨都这么讲过，可能靠谱。而且他当时在杭州是当英语老师的嘛， 对， 他在学校里边就口碑还挺好的，大家都信任这个人，所以他以前他说这个业务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是从身边的人给你动员开始的。 对，我觉得他 后来马云都成宗教了，说宗教领袖 了。是他很厉害的地方，是他个人魅力确实最大的地方。你刚才说到这个信任，然后他在创业初期，他甚至用他的忽悠可以把一个年薪75万美元的人忽悠到他这儿，每个月领500块钱。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厉害，他得要是有多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才能把这个人忽悠到死心塌地为他卖命。 你说马云这一开始创业的地方，他创业的地方，这个最早开始弄那个中国黄页这个网站的时候，我听过这么一个段子，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印证啊，但是他说当时这个中国黄页在 整个互联网上，那个时候互联网也不大， 嗯， 是唯一一个同类型的所谓黄页，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B2B 这种概念，叫黄页，网络黄页嘛，中文信息的站点。然后呢，美国人就发现了，美国人这个就看这个 IP， 哎，说在这个中国浙江杭州，是杭州什么地方的，一查啊，在这个他那个地方，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个马云那个宋江村啊，那个时候还是杭州的一个城乡结合部， 嗯， 就跟咱们在这个你说咱们要在香港搞 一 番事业，对，咱们在香港搞一番事业，在上水啊，在这个粉岭啊，干一番事业，这种感觉，哎，当时就是特别奇怪，然后再租一个，估计就是农民房子。租一个农民房子，然后 但是他房租挺贵的，说当时他一个月才赚几百块钱，可房租每个月就得掏2000。 你这个估计是后面这个房地产起来了以后，但是啊，我据我所知，我看到这个《华尔街时报》什么的描写这个马云的早期创业经历啊，他都是这个英文的翻译说啊，马云在自己的公寓里面开始了自己的生意。你这个公寓这个词啊， 嗯， 这个中文英文 是一毛坯房。 对，哎呀，这个公寓什么公寓啊？这个公寓咱们今天一说有保安、有电梯什么的，那个时候的什么公寓？公寓就是一间农民房，这个有什么呢？ 嗯， 对不对？ 所以马云，你说咱总结起来哈，现在虽然退休啊，退休可能有人觉得这个49了吧，他应该是啊， 你这个给他算的是虚岁， 然后也是这个盖棺定论的时候，虽然也不至于啊，但是呢，你说他是不是一个传奇的？那肯定是，他长得就是个传奇， 他已经是一个时代的偶像， 对，长得就跟个外星人似的。然后我就找了一些 这个天生异象哈。 对，找了一些新闻报道，然后我觉得这个记者写的还挺好的。他说95年之前的马云是这样的形象，出身贫寒，父亲的棍棒，就父亲管教非常严厉，脾气很暴躁，同伴轻视他，读武侠爱江湖爱打架，绝不流眼泪，数学考1分，英文出类拔萃，应聘过30份工作全部被拒，喜欢讲课，极具表演天分，迷恋数字比如10，爱喝酒，这是95年以前他。15年之后马云什么形象？继柳传志之后的新一代的商业教父，下一个比尔盖茨，青年导师，粉丝数量以亿计的创业成功者，每个机场的视频主角，这确实地方政府的座上宾，eBay 的耻辱，三大电子商务巨头之一，价值千亿的电子商务帝国的国王，全中国商业道德观的耶稣，喜欢蜜不喜欢神，但又不得不成为神的那么一个人 啊，是这个 挺好的。 马云，你要说在95年的时候，有谁预料到后来马云能够成就那么大一番事业呢？杭州当地的一个电视台，哎，最近我们都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视频，说这个搞一个小实验，那个时候偷窨井盖的这个行为特别猖獗，于是呢，电视台就派了一小队人马，哎，在马云家附近那个地方，城乡结合部嘛，晚上这个灯光照明都不太好，治安情况也不怎么样，就在那儿找几个人去偷窨井盖。然后呢，这个说是4-5个，就是偷了4-5回之后，他们就看边上路人啊，有谁会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制止这种行为，只有马云，站出来。那个时候大家还只是作为路人甲，我看那个整个这个片段里面，连马云的正脸都没有给。然后那个晚上特别黑，就看见穿了一个白衬衫。然后他因为这个讲话的那个腔调，包括这张脸啊，还是挺有特征的。所以说现在大家可以认出来， 辨识度很高。 哎，不然的话真的认不出来是马云。马云当时后来他就在演讲里面就说了，当时他骑着自行车，这人呢就不下车，就跨在这个自行车上说：“ 看人家个子高， 快你们把这个硬件给我放回去。”当时呢，他心里想的是，如果他们朝我， 他就立刻 朝我过来的话，我就立刻准备跑路。 所以是又有正义感，但又有策略。 对，你看， 所以看 没有逞英雄。 对，他说小的时候呢，没有人夸我能干，但是有人夸我聪明，说我以后能成事儿啊。这是他在斯坦福大学自己演讲里说过的话。不过刚才我不是念了一段这个记者给他总结的一个形象嘛？有人就说了，总结起来，马云对于阿里巴巴，对他的这个员工来说，他就是一个神。这个神迹的体现呢，我们可以从淘宝10周年的这个晚会上，也就是马云发表他的卸任这个退休的演说，也可见一斑。 这是个变化的世界，我们谁都没想到我们今天可以聚在这里继续畅想未来。我们大家都认为电脑够快，互联网还要快，我们还没，很多人还没搞清楚什么是 PC 互联网， 移动互联来了。我们在没搞清楚移动互联的时候，大数据时代又来了。变化的时代是年轻人的 发生是这样的。 有一本书它叫做《天方夜谭》，很奇妙又好看，叙述的是阿拉伯的故事，到处都在流传。有阿拉丁神灯，有辛巴达航海，这里有个神奇的故事，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的命运会改变。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零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好，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一个快乐的青年，48岁就退休啊。这个前段时间央视还在说这个八零后什么一无所有什么的，但是我想看到马云48岁就能够退休，这他说也是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啊。这相信对于众多的80后来说，不失为是一个励志的故事。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呢，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机场的书店里面都是以马云这个为主题的。马云的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励志。 48岁就退休啊， 对， 很多人就说那因为你赚够了啊。我们这个48岁的时候，到底你看香港60岁还在开计程车呢，这怎么比呢？ 是 他有一些经典名言，比如说他说我为什么能够活下来？第一， 我没钱，第二我对互联网一点不懂，第三我长得像傻瓜一样。然后有人总结一句，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是， 他说就是 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对，我全部豁出去了。 对， 所以你看他那个卸任的，就是淘宝十周年，刚才我们播了一段小录音哈，开场的时候没放，特别长。他出场就完全就是一个大牌歌星，然后底下呢坐着几万人，全部是他的粉丝。那个场面呢，跟春晚也不相上下了。你看那个舞美的设计，还有主持人那种慷慨激昂的那种说话的方式。还有他自己出来，你知道他一开场唱两首歌，我爱你中国给你飙高音飙的，虽然跑调了吧，你都觉得哎，这个董事长 比陈光标唱歌好听一些。 他的陈光标唱的好一点，我觉得。 最后晚会呢，就刚才我们放的阿里巴巴是这个万人大合唱啊，这是阿里巴巴员工们就一起一个欢呼，你就会觉得这是为一个神来欢呼。 对，然后这个马云的演讲过后呢，微博名人作业本就迅速发了一个叫 CEO 卸任演讲指南，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许两位将来用得到。然后它里面就有一句说，上台后要先沉默十秒，眼睛巡视全场，没别的意思，就是听听掌声，顺便看看你的仇人们在不在场，但观众会以为你这是在用眼神向他们每个人问好。 哎，对对对 对，还有说到高潮的时候，此处至少要有30秒雷鸣般的掌声，但是你得让掌声响到第29秒的时候，就示意让他们停止鼓掌。如果你不这样做，掌声就会变得稀稀拉拉，很尴尬的。 哇，这个分析太对了。哎，我觉得马云他们那个公关，有人也评价，他说那是世界级的，还真拿不准有人去专门去分析演讲当中间隔要多少时间。不过演讲完了之后呢，马云也是这个很礼貌啊，也是很有风度的说，我们要把掌声留给他的继任者啊，是陆兆。陆兆禧先生，陆兆禧是谁呢？我知道 Cathy 好像平常对财经非常关注，你跟我们说说你了解的陆兆禧什么人。就现在有人很不放心说，陆兆禧一上台呢，是面对马云的一个太符号化的一个模式和他的形象，就跟乔布斯似的。你说库克接任之后苹果不就不行了吗？ 陆兆禧有马，陆兆禧有马云那么难看吗？ 其实陆兆禧长得我觉得还蛮高大威猛 的是，而且我觉得他的不顺吧，应该是从跟马云这个交接班的这个拥抱，就在台上这个拥抱就已经开始了。因为 哦， 不顺。 对，因为有很多人就 从一个拥抱就发现身体合不来，是吗？ 因为很多的，就是有一些去过现场的人说，马云说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陆兆禧之后，就已经开始有人离场了。所以说 有人反对。 没有，我觉得就是大家很多人是来膜拜马云的，他们不想看陆兆禧，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很多的企业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文化很多的时候都是由他的创始者跟他的创始者有非常重的这个关系，往往当这个创始者离开的时候，这个企业倒掉的或者说是不好的就非常多，比如刚才樊素提到的库克接的这个乔帮主的班，然后我个人觉得好像杨元庆接这个那个柳传志的班也没有接得很好的感觉， 没错， 所以说这个陆兆禧他其实你从他的经历来讲他是非常适合当这个职位的，因为马云曾经在多次就是有这个危机的时候就把他派去，所以他在阿里内部有这个救火队员的称号，就是有任何的时候他都是那个临危受命的，而且他常常都能把这个临危受命做得非常好，把阿里巴巴从这个可能是危机的边缘拉回来。 你这让我想到一个什么呢，马云自己是一个武侠小说的爱好者，对不对？他经常用一个武侠小说中的招式来形容自己的商业决策，同时他也很喜欢西游记，他说过一个什么话呢，我印象很深，他说一个团队啊，就像西游记去这个西天取经得有各个角色的人，比如说有唐僧啦，有猪八戒，有孙悟空。他说他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呢，他说他愿意当猪八戒，就说这个能力不一定是特别强，但是比较讨人喜欢。那别人是不是这么看他，也许别人觉得他是如来佛，这个可能不一定，但是你一说这个陆兆禧呢，让我想到陆兆禧是一个孙悟空的一个角色。孙悟空他就是关键时刻，你这白骨精出来了啊，你这个不行了，那去救师傅，我能打。但是孙悟空他平时不一定能够招人喜欢。 但是我觉得陆兆禧应该没孙悟空那么跳，他应该是那种非常扎实的人，就跟马云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是， 你看马云上来很嘚瑟了嘛，又是唱歌，又是讲笑话，又是演讲，然后整个一副职业演说家的模样。但是陆兆禧就完全不会，就很低调，你就觉得哦，这是个实干型的人。 对。 然后呢，这个。马云其实你刚才说除了他喜欢武侠，他喜欢钻研宗教， 他之前不是跟礼仪道长还有一个新闻吗？其实他是挺礼仪的，他说即使礼仪被关进监狱，我也会给他送饭吃啊。礼仪他没害过我，我还是当他是兄弟。但是这个话也很多争议了。不过有人说，他就把那个《道德经》他就翻出来，他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说这个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就翻到那一章。所以说，哎，这是非常聪明一个决定，在激流勇退啊，人家是。而且你看，确实是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他的那个招式，他的那个文化是把淘宝给创立起来，接下来可能不需要这么一个神存在的人。你只要把底下那个架构给他搭好了，把他的制度给建设好了，你挑一批靠谱的人，可以把你这个企业文化传承下去，淘宝和阿里巴巴就不会垮。 但你这么一说啊，我当然这个阿里巴巴内部的情况我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什么呢，就是公众对于阿里巴巴的印象，阿里巴巴等于马云。 对， 阿里巴巴等于马云。那么马云退休了之后，阿里巴巴等于谁呢？或者说你这个，因为投资啊，有的时候这个网络流传的一个段子说他当年什么六分钟搞定这个2000万美元的这个投资啊，有的时候投资是看你这个人靠不靠谱的。 对，而且很多是一种个人的人际性的， 对对，有一种这个说不准的。 对，刚才也说到，我觉得马云在我们就是中国 IT 界的大佬里面，他算是非常高调的一个，他的各种演讲蛮多的。其实他跟这个马化腾啊、李彦宏相比起来，他真的算是比较高调的。他的这种个人形象的塑造，其实我觉得他做的每一步，既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阿里巴巴。 对， 就是你刚才说的阿里巴巴等于马云。 对，那所以你换了一个那么不是那么外向的，不是那么表演型人格的这么一个领军者出来，那么阿里巴巴这个企业的气质它会怎么变？马云他自己，你去问他人生偶像啊，这方面这个成功学的书经常采访他，问他这个人生偶像，他说他人生偶像是毛泽东、毛主席。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不完全等同啊，但是来看这个历史上的话，像这个毛泽东在挑选接班人的时候就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马云如果说他真的学这个毛泽东学的像的话，他的这个接班人恐怕还是有问题。 对，马云很喜欢钻研历史，他还说过，他说呢，就我翻看过中国商史，就发现除了范蠡之外呢都不得善终。所以他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他退休之后又去干嘛呢？你看，修身养性，我去专业搞这个环保，搞教育，然后搞我喜欢这个有兴趣的东西。他就说，我这个49岁以前，我的生活就是工作，那从明天开始我卸任了，我的工作就是生活。 那当然也有人质疑马云究竟卸不卸任这个问题，他现在的这个决定是他卸任， 有可能是退而不休， 对，他卸下了 CEO 的这个职位，但是在公司的战略决策，他的这个官方的说法，战略决策他仍然会参与，所以大家很多的一个评价是说这是一个垂帘听政的一个决定。那么而且我换了这个马云这个年纪，我想也很难完全把这一摊事情放下。 但事实上据说他已经在2012年就一年都没怎么去过公司，就是说没有去过杭州的这个总部。然后他的这个退休的计划其实他想了9年，然后计划了6年，实施了3年，所以他是早就有预谋的，在一点点，对，在一点点退。然后他自己其实他之前在这个深圳 IT 领袖峰会上面也有个演讲，当时那个演讲影响也蛮大的。他里面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想要自己在70-80岁的时候还在公司开早会，这很多人 李嘉诚啊，这是， 对，很多人躺枪了，李嘉诚、巴菲特， 对啊， 我想都躺枪了， 是啊。 然后他后来就是也说到，他说，他觉得这个同事都会很生气，但是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你看他，包括他挑选的这个陆兆禧这个接班人，他相当于是从这个企业的创始人的角色上退下来，然后呢，把这个他们整个阿里巴巴的管理领向一个比较我们 常态化的 引入职业经理人这样的一种方式。对。但是马云他其实阿里巴巴很大的成功，包括他个人的成功，是源于马云是一个非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包括他平时钻研太极啊什么的，还有刚才他说凡所提到他对儒家道家都有很大的很深的研究，他是把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去引入他的企业管理之中。 而且他的但他的企业做的又是一个所谓世界，就是一个， 对， 他改一个世界潮流的。 我觉得这是马云的管理成功的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不是反对现在的这个企业家们去读杰克韦尔奇，去读这个德鲁克的管理学，我是觉得可能你去从我们真的是从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中去发掘一些东西会比较有用，因为管理是关于人的科学， 你对付的还是这些人， 你对付的人他就是中国的这个环境成长起来的人，所以可能会像马云选择的路就是一条比较对的。 但是哎，为什么觉得马云退休啊好像有一种超乎寻常的那种焦点， 因为他太年轻了， 四十八岁退休太早了。 但其实最近是一个风潮吧，因为史玉柱也退了。 嗯，然后我看到 史玉柱在我心目中跟马云还是不能等。 就微博呀，还有一些报道，就大家说，如果这个世上没有马云啊，现在马云退休了嘛，可能也从大家这个风口浪尖的舆论当中退出来，会怎么样呢？嗯，就有一位这个团购的网站老总，也是兼这个资深马粉，就说，那中国少了一个教父级企业家和伟大的世界级的中国公司。嗯，也还有一个广东的皮具制造商就说，那我就不会为淘宝卖家造假货来养活厂子。还有一个公关界的人说，那全世界公关界就少了很多很多牛逼的学习案例。嗯，一个阿里巴巴的员工说，我就不会梦见马老板，也不会傻呵呵的跑到杭州去看上帝。你看，哎，好像马云退休之后，引起各路的对于整个阿里巴巴形象也好， 大家觉得 还有他这个文化自身，到底对大家有人说是一种影响，甚至有人说是一种毒害啊。三立华新闻，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好，马云在一曲阿里巴巴是一个快乐的青年当中啊，以48岁的这个风华正茂的年龄，联合国最近的这个统计啊，说40岁之后才算是中年人，好像说40岁之前都算是青年人。嗯，所以说马云是刚刚迈入了中年竟然就退休了。嗯，这个让很多这个成功学的这个崇拜者感觉到有一阵的空虚。但是我更关心的是说，对于阿里巴巴这个企业，它是以这个电商发家的。嗯，那么这个企业现在说有20000多个员工，可能是它这个包括全世界范围跟它相关的这个雇员还不止这个数量。马云一个人的离开，对于他的商业模式，对于他的这个经营的布局会有多大的这个影响？ 我觉得主要是在创新这个问题上，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说他的这个电商，不管是 B2B 的阿里巴巴，还是这个 C2C 的淘宝，还是 B2C 的淘宝商城，其实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发展，就是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就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这些东西的成功是最初马云在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会成功的时候，他就出来说这个东西， 他抢得先机。 对，他抢得先机，是他有这个意识。嗯，那包括他现在最近提的是这个阿里金融嘛， 对， 他就是要做互联网金融。 对， 这也是他很新的一个意识。 这个支付宝拿到银行的这块牌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业界的改变。 对，他就是开现在开始要去抢央企的这块蛋糕了。嗯，可是就是将来陆兆禧接班之后，那会不会再从未来的几年发展中窥探到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后会有什么东西是一定会成功的呢？嗯，如果没有一个人出来告诉阿里巴巴的员工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而且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像马云这样有魅力的这种人格去忽悠大家跟他一起去干这件事情的话，就比较困难。 其心也忽焉，其王也忽焉。95年开始阿里巴巴开始上这个轨道，到现在为止二十年不到， 但是 马云就退休了。 我看网上一些所谓的这个内幕啊，就员工爆料嘛，现在他一退休很多的这个新闻都出来了。有人就这么总结，他说呢，马云我可以这么归结：专制、洗脑、层级森严、虚伪和勾心斗角。 哎呦， 他这么形容阿里巴巴，也算是阿里巴巴的负评了吧。嗯哼，大家你看完这样的一个形容词之后，你会觉得好像这个时候他有点这个不得不退出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其实你刚才听放的那一段他的演讲，我脑海中会出现就九几年代那些传 销 的人，真的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那个企业文化中被他洗脑，你就会觉得是很好的。可能你刚才说到的那些会有一些负评的人是脑子比较清醒的，我觉得。 但是你说他这样一个退休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就大家会还是会翻出来说啊，在机场里面我看到很多成功学的书，什么左手马云右手唐骏，马云自己说如果我成功80%的人都能够成功。然后有人翻出他曾经说过什么话呢，他说了这个，以前呢我这个关心世界的时候，十年前我的日子就过得非常的艰难，然后五年之前呢我就关心中国的命运，也过得很艰难。三年之前我只关心公司，我日子开始好起来，现在我只关心自己，所以就越来越好。所以我就觉得呢，大家应该关心好自己，每个人把自己喜欢的事儿做好，这个世界就会好起来。而且你会发现他去什么斯坦福大学演讲，去哈佛什么的，他讲的那一套你会觉得好像跟这个乔布斯的有的时候的相关的言论会有一点像。他会觉得你要那个遵循自己的内心啊什么的，然后你不要去 去想那些那个，他甚至讲到政治改革，他说那个不是年轻人你应该关心的事儿，你就把你自己手头上的事儿给做好了。我知道我这个话一出来呢，可能很多人反对我，但是确实如此。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听完他的那样一套洗脑式的演讲之后，其实复辟很少的，就觉得还很明显的很容易的接受他那一套。 嗯，就像乔布斯当年他也在苹果内部被批评很多人是一个独裁者的一个形象， 嗯嗯嗯， 他对于很多事情的见解有一种非常固执的一种判断，但是因为人家是乔帮主，人家 是 乔， 因为他是对的，我觉得是因为他后来成功了。 对，嗯，所以你会经常以成败来论英雄。马云呢，你说对于中国现在这一代企业家有一个很大形象上的一个改善， 嗯， 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 就是你看现在海外一说到中国的这个新富一代， 对， 经常会贴一个标签暴发户，对不对？那传统这个咱们做生意的很多，而且都是家族企业发家，你国企呢你有很多这个政治的一些问题，私营企业呢又有很多家族企业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当地的文化，它不太这个媒体上的表现啊，就是不是那种特别是西方媒体的习惯的那种套路。 嗯， 你比如说这个盖茨啊或者乔布斯这样的这种风格不是这样形象，所以大家经常对于中国的这个暴发户有一种神秘的印象，然后觉得大家很土啊，很 对。 马云在这一点上他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加分。中国的企业家在达沃斯的这样的一个峰会上面啊， 嗯， 这个完全是达沃斯完全是一个表演的舞台。 嗯嗯， 那好像你就出现在奥斯卡的这个台上，马云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这个标签性 的 一个 正面 的 宣传， 非常正面。而且马云你去搜索他的言论，你刚才这个樊素提到这个，他对啊，他说年轻人不要关注政治改革这样的话题。 嗯， 马云在有一些事情上是出奇的空白的，就是在于一些比如说跟中国本地的一些事情，就是中国比如说国内政治， 嗯， 或者说跟地方政府的关系，他的发言非常非常的少，他或者说在这方面争议的言论非常的少，不像是有一些这个民营的企业家，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到任志强、潘石屹啊，或者王石，对不对？ 他 经常 把自己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了， 哎，也不是 说站，有的时候， 他喜欢在这种国内政治上发言。 对， 马云呢，在这方面他很懂得扬长避短，他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非常具有浙江人的这种实用主义的这种精神。 但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这跟杭州政府一直还蛮支持他的也有关系。 嗯， 那当然。 对，因为包括他之前，这个淘宝卖假货这些遇到危机的时候， 这个嗯， 是他去跟商务部有一些斡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他那个时候几乎是就是众叛亲离啊。可是杭州政府在支持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所以你会觉得他有的时候说话呢，就觉得我自己不够清白，会觉得他既是中国制度的这个受害者，他自己说， 嗯， 卖假货，淘宝的受害者， 但他可能他受益是受的比受 很多，对，但他又是中国制度的受益者。你比如说别人就那个，他说每天我们收到这个不计其数的律师函， 嗯， 就说你怎么样解决这个卖假货的问题嘛？ 嗯， 很多那些大的品牌， 嗯， 他们就一个办法，那你最好再开个旗舰店吧。他就反过来还让自己那个商业版图又扩充了一下， 啊，天猫的，那个。 但实际上他你看他怎么回应啊？他说你看这个国外英国美国，他们在这个发展阶段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发展阶段，也曾经经历过现在我们遇到的事儿， 嗯， 但是人家都克服了。你不能因为你们家可以烧火，到我们家有火的时候，你就不能让我烧。他这么一个逻辑， 对， 嗯，你听完之后， 这个跟这个官方的逻辑是蛮像的， 就像中国说环境污染似的。 但我觉得这跟这个阿里巴巴一直在干的事儿有关，就是你看他最，他是一个民营企业是肯定的， 对， 但同时他因为很多的民营企业，就是中国的这些创业者，他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他一套上这个民营企业的帽子，他就已经开始了比较悲情的一面。 他一方面有悲情，一方面大家就觉得你有原罪。 对，是就是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说的这个原罪的问题。 对， 可是马云他做的这个事儿是什么呢？他我是一个民营企业，但是我干的事儿是我站在一个帮助民营企业的立场上去做。 嗯， 他包括他这个 B2B 也好， 这个是武林盟主的这种感觉， 是， 啊， 他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好像就是有点脱离开那个我没有原罪了，而我是去帮助你们解脱原罪的感觉。 我第一方面他淡化自己的这个原罪的色彩，另外一方面呢也很少打悲情牌， 对， 对不对？这个咱们在之前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农夫山泉的这个事儿， 是， 嗯， 农夫山泉就很容易的会把自己的这个悲情牌打出来，哎，我是民营企业，所以现在出了事儿，我是受欺负的。 对，马云没说自己被政府欺负过。 对，马云我这个不敢下定论啊，但是我想在中国的商业环境里面，他吃亏的时候或者说被人黑的时候肯定也有啊。 对， 但他从来就很，就我估计这是 打落牙和雪吞了。 嗯， 是， 所以这个马云的成功啊，中间的路子可能真的没法复制，真的跟唐骏那本书完全是反的。我的成功无法复制。 你别说唐骏都没有办法复制，谁能像唐骏那样忽悠？ 他能写在书里的，那一定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分析得到的。但是你真的在行业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他跟政府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他说我跟 政府谈恋爱，他的公关又怎么做的、然后他在国外又遭遇到什么、如果你不是中间亲历者，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没有那么简单、 对， 好，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好了，今天我们进入这个更加没有那么简单的这个一个纠纷啊，或者说已经是剑拔弩张了。今天晚上6点钟之前，这个菲律宾方面如果没有善意的回音台湾的这个最后通牒的话啊，马英九说了要雄起，要祭出这个8项措施，哪8项？第一项，发布菲律宾旅游警示灯为红色，哈、啊，这个我的理解是跟香港之前发布这个黑色预警有点像。 嗯， 然后呢，停止台非高层交流互动，停止非方经济交流招商推广，停止台非渔业合作，停止科技交流，停止航权谈判，停止菲律宾人士用东南亚免签措施，同时最后一项，在南海相关海域办理这个台湾海军和海警的这个联合操演。基本上呢，你看到台湾这8项措施就差开战了。 嗯， 好，这个今天晚上6点钟之前，如果说菲律宾方面没有这个善意的回应的话，刚才我说的这8项、按照马英九的说法就要付诸实施。那之前一直有人在批评说这个马英九这个在台湾渔民被菲律宾射杀的这个情况下不够强硬啊，不够爷们儿。那现在这个8项措施寄出来了，你觉得这个马英九这次够爷们儿了吗？他足够强硬了吗？台湾当局的这个回应啊，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启动凤凰 FM app， 找到我们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嗯， 那么我们听一首歌，马上回来接听你的电话。 别再看我， 悔恨站在街头默默看你走、哦、为什么你一点也不挽留，一个人的世界并非你想象的那么好、哦、要我怎么做你才会知道，你要离去别再回头，再回头，再回头看我， 我来应聘记者的， 我来应聘工程的， 我来应聘。你每天都见那么多不同行业的人，你是做猎头公司的吗？ 哼哼哼，不做猎头公司，还是有其他方法掌握不同行业的行情。 想轻松地了解不同行业的辛酸苦辣，每逢周末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小天带你一起玩转九重天，玩转九个不同行业。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点，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刚才读了这个马英九的8条制裁的措施，其中呢就包括了海军在南海相关海域和这个海警的联合操演，另外呢都是经济方面的手段，非常非常的严厉，全都是以停止开头的啊、相信对于菲律宾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啊。那相信也是回应到之前大家对于这个马英九在保护台湾这个渔民的这个事件上面非常一个软弱的回应。那这次有人说这个马英九凶起了啊，你是否这样认为？或者呢，你认为这个还有什么是在这八条措施之外没有列出来的？你对事件的下一步发展有什么样的判断？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我们来立即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 好，是侯先生，侯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嗯，侯先生是在北京。 对，北京。 对，您怎么样看这个马英九这样的一个表态？ 我认为马英九这次看起来是硬了一点，实际上是台湾人民硬。 嗯， 而且这个事情呢，马英九不能不硬，台湾人民都硬了。现在你们讨论擦枪走火，我认为怎么是擦枪走火呀？他已经开枪了，不是擦枪了。 已经打死人了，不是走火哟。这在国际上，在法律上，这是谋杀罪啊！追了一个小时，在公海上，这不是十二海里以内哦。而且人家还没有打鱼啊，只是个渔船哦。他不是在作业，作业能够跑一个小时吗？ 嗯。 追着他，公海上打了一个多小时，全部子弹打在驾驶室，那是为什么呀？就是恨不得把全部人打死了，如果跑不了的话，把他拖回菲律宾，然后就说这个船是在他十二海里以内。 嗯， 恶劣的很啊！这和我们大陆的湄公河这个案件实际上本质是一样，不过那个是海盗，这个呢，这是居然是菲律宾的所谓执法人员呐、啊， 穿着军装的海盗，这个是 公海上这样啊。 嗯， 因此应该要求国际刑警引渡。如果台湾提不出来，引渡到大陆，大陆再引渡到台湾去都可以。 嗯， 对不对？请你们想一想。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台湾，某一个台湾的海盗开船袭击了这一艘渔轮打死人了，那么这个开枪的船人是不是要判处死刑啊？ 嗯 嗯， 那海盗行为嘛，恶劣呀。 好的， 谢谢这位北京侯先生，非常愤慨。 我不同意打仗啊。 嗯， 一打仗要死很多老百姓，这根本是菲律宾的某些人。违法，如果政府认为是他下的命令，那政府承担责任。 嗯，好的。 如果不是政府下的命令，他是胡来一气的有意的屠杀。 嗯， 那犯谋杀罪呀、啊。 嗯，好，非常感谢。 死里打，而且追了一个小时，打了这么多枪啊。 嗯， 听得出来，侯先生是非常的愤慨啊。这个要求要追究直接肇事者的这个刑事的责任啊。接下来听到是刘小姐来自香港，刘小姐您好。 哎，你好。 哎，这个您刚才听到了刚才这位侯先生 的 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啊。其实我觉得他去评判这个马英九他的态度够不够强硬的话，当然要看他这个表态之后这个事件发展他的结果变化怎么样。那就目前我所留意的这个新闻里面觉得挺搞笑的，就是菲律宾虽然向台湾这个渔民被射杀的一事进行道歉了，但是菲律宾却还是要坚持这个一中原则。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一中原则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才代表他就没有这样的合法性与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进行谈判，然后从而降低了这个对台湾谈判的一个层级。那第二个，我觉得再从这个台湾这个民调结果来看，我很显然就是很大一批的民众他很不满意这个政府表现，要求这个马英九不要只出一张嘴。所以我觉得就目前这个结果而言，当然不考虑大陆民众的看法了，我觉得还是就是马英九态度比较稍微弱一些。 您觉得还是弱了？ 哎，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要进一步看他今天晚上6点之后这个马总统他的进一步表现吧。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的刘小姐啊，觉得还是不够硬。 一中的原则，这个真的是没辙，就跟当时香港发生菲律宾这个人质事件似的。好， 这个也是一个外交上这个菲律宾可以啊有一个小动作的， 很精啊这个国家。好，北京的 赵先 生， 咱们的老朋友了，赵先生您好。 哎，两位朋友你们好。 哎，您好，您怎么看？ 我觉得啊，有时候啊我们资讯啊大陆确实就是不通畅。所以呢我们的老百姓呢老以惯性思维发表文章，慷慨激昂的。实际上这次这件事出来以后，马英九很为难是吧？因为台湾经济不好，面临很大压力，这边又骂他软。台湾是个小的经济体，他没有什么牌可打。他打出了牌，当然杀敌1000，自损800。而且呢，我们的老百姓老问为什么台湾人不给我们保钓？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太平岛、中油和中海油早就谈好了要共同开发，为什么台湾就这个政府他为什么不同意那个开发呢？最终因为台湾跟东南亚关系很好，他不想因为这件事得罪周边的那些东南亚国家，他站在他台湾的立场上，你完全能理解。而且马英九的共同开发和日本人谈完了，马上他可以利用这件事和台湾的渔业协会再谈。他们都心里都明白，他们不怕日本人去打鱼，也不怕菲律宾人打鱼，都怕我们大陆渔船去那边打鱼，那就鱼就全没了。 你得站在这地那个人家立场想这问题是吧？ 嗯， 中国现在非常危险，是什么？我们经济停滞不前，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南海问题，也不是第二次问题，而是我们经济转型的问题。 嗯、 美国没帮助我们，但全国都全世界都在降息了，都在降息帮助中国，中国怎么办？不敢降息吧，怕房地产上去吧，这是根据，别再慷慨激昂没完没了的再说那些事了，把自己的思维强加给马英九，受不了，谢谢。 好，谢谢赵先生，还是保持了一贯非常这个犀利的风格，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好，接下来听这个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您怎么看？ 我认为吧，马英九这回采取的对策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啊， 嗯， 菲律宾这个这么嚣张，这是属于明目张胆的针对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 嗯， 我认为台海两岸呢应该联手，这正是台海两岸联手，那个刻不容缓。台海两岸，我建议台海两岸吧，军方建立中华国家台海两岸联合舰队。 嗯， 一个是警方，就是和海监联合执法，和公安呢，就是和那个台湾的警方也可联合，那个和护渔护航。 嗯， 那个什么呢？中国台海两岸舰队联合舰队要是组建起来呢？就是对两岸和平统一啊，对两岸军事互信呐、啊， 嗯， 都大有帮助。 好的，谢谢。 我觉得， 谢谢。那其实，在北京啊，我们今天中午12点的新闻，对于有意见希望两岸共同到南海护渔，国台办就说了会积极考虑啊，积极考虑。 这个宁先生刚刚建议说两岸建立联合舰队，说这个对和平统一有所帮助。哎，这我看来这个不是有所帮助的问题。如果两岸真的建立和平舰队的话，那就是和平统一了。好，这个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王先生来自哪里？ 我来自广东。 哎，广东的朋友您怎么看？您觉得马英九这个够雄起了吗？ 我认为马英九总统应该强硬。 嗯，还应该再强硬，您是说？ 哎，对，应该强硬。这个马英九确实还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嗯， 确实我们大陆还缺乏这样的领导人。 嗯， 所以呢，就是应该对菲律宾强硬。 嗯， 出动这个军舰，那应该保护我们这个渔民呐、啊，生命的财产。 嗯， 所以我们应该还这个，还应该夸这个马英九总统的这个这一次的表现。 嗯， 可以，我们都感到很好。 好，谢 谢 广东的王先生。 马英九有足够的智慧和才华， 应 该强硬起来。 马英九的粉丝，那目前为止啊，这个大家还是看起来这个看法非常的多面啊。有的人认为这个还是从事件本身，这个有非常气愤的听众，哎，觉得这个事情上菲律宾欺人太甚。还有的呢，觉得哎，恐怕可以把他事情控制在这个一定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那有的人呢可能在台海两岸之间就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多。接下来是深圳的文先生。文先生你好。文先生，哎，你好，您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的台湾的方面应该态度再强硬一点。 嗯，还有什么选项吗？您认为？ 我觉得他可以来投靠一下我们祖国大陆。 投靠怎么个投靠法？ 怎么个投靠法？ 就是我觉得，因为本来台湾就属于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他的态度的强硬的一个背后，是因为有中国这样的很大的一个在做支撑。那其实如果我是菲律宾的话，如果是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大后盾，我完全可以不妥协的，是真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他的态度应该再强硬一点。除了要求必须的道歉以外呢，还有以后的涉及到在我们海域去捕鱼，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怎么来处理？那并不可能说我以后每去一艘渔船，他们就采取这样的一个暴力的抗法。那如果说有这样的第一次暴力抗法，不采取严厉的措施， 那以后那里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海域，那谁到谁去到那里以后就可以来开枪射杀，那这边海域就变得非常的可怕了。 嗯，好，非常感谢深圳的文先生。文先生觉得台湾还可以， 甲府和外人妻啊，也是， 啊、真是这个说，文先生其实是认为有大陆给台湾撑腰，所以台湾还可以再硬一点。我看到台湾有之前有这个立法委员啊，就在脸书上就说，他说建议把这次出事的这个海峡命名为红石城海峡。红石城呢，就是这位遇难的渔船的广大兴二十八号的这个船长。 嗯， 哎，我觉得从这个咱们别的不说啊，这个做法在地图上以一个这个台湾渔民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海峡， 也会有永远的警示作用。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哈，可以考虑。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大家的意见，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苏， 再会。 拜拜。 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最近比较烦。